我们的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往往呢是有定时的。这些教育体系的本身呢，是来自于工业时代。我们课程的设置啊，教学内容、教学方式，很大程度上是有点像这个工业时代的这个生产方式。在今天，我们都会出现这样的尴尬，从技校、职业学校啊，蓝翔技校毕业的学生，比如说叉车的工人啊、护士、电工这些毕业的学生，基本上呢，一毕业就可以找到工作，而且很容易就将自己所学，能够应用到自己的工作中。但是，像工程师啊，文案编辑呀、医生啊、程序员呢、这些大学比较好的大学毕业的学生呢，在毕业之后，他不能马上工作的，有的甚至是还找不到工作，对吧？即使你找到工作，你还需要很长的工作的这个实习，你一开始去上班的话，不会马上让你干的，你都是跟着一个人去学，对不对？然后这个再把积累一定经验以后，才能慢慢的适应自己的工作。为什么？这个现象的本质就是，技校的职业教育是完全工业化的，它就是一个工业化时代这个工人培训的做法。而他们毕业之后呢，也完全是进入工业化的职业劳动，所以非常对口，毕业就工作，工作就上手，对吧？而高等教育呢，它实际上是延续古代的一种通才教育啊，你即使是比如说你是程序员，你还得学点美术啊，你还得学点艺术课呀，啊，你还得学点音乐欣赏啊，对吧？它有点像通才教育这样的。那么，更高等的教育实际上和实际的工业化的劳动模式，有一定程度上的脱节，所以还需要慢慢的在自己早期的这个工作中积累这个实际的工作经验才能上手。这就是说，我们的教育，事实上连目前的这个工作环境都勉强能对付，那么问题就来了。有谁知道2050年的工作方式和内容会是什么？我们如何使我们的年轻人做好准备呢？我们现在的教育体系是非常迎合工业时代的，那么将来肯定有很大的变化，怎么办？现在他们在学校里还在学，这个 C 加加的编程，对吧？我以前都学过，但是20年以前了，还是学的 C 加加，Visual C 啊这些，学习各种外语，学习法律条文，学习各种病例的分析，但是这些活动几乎肯定是会被人工智能 AI 所替代的，计算机的编程能力啊，远超过人类。我们以前讲过的那个 Alpha Zero，就是下国际象棋的那个程序，它的下棋的程序是它自己编的，不是人给它编的，人编不出来 Alpha Zero 那种下棋的能力啊。说学外语 AI 的话，完全可以实现实时的翻译。计算机能够记忆和分析的法律条文远超过一个优秀的律师，而计算机的诊断的准确率也远高于人类的医生。我们现在还在学这些，将来会不会受到严重的挑战呢？一些教育专家认为呢，现在的学校啊，应该减少知识的传授。而转而集中精力在传授一般的通用的一些生活技巧，现在比较常说的叫四 C 啊，这个教育，四 C 呢是指的4个英语单词的打头字母， 分别是这个 critical thinking、communication、collaboration 和这个 creativity、批判性的思维、交流、协作和这个创造力。最重要的是要学习这个应变的能力、面对改变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学习新事物的能力，在自己不熟悉的环境里面保持心智平衡的能力，这些能力比知识更重要。尤尔赫拉利在这儿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看法，他说，简单的说，你不仅仅要学会创造出新的想法、新的产品，更重要的是你要学会如何创造出一个新的你，而这一过程还得不断的重复，一次又一次的改变自己。我们先提出来说到这儿，后面它会有更详细的论述，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以前的生活方式的话，不特别强调要改变自己，要创造一个新的你，但是将来我们可能不得不这样去做。1848年，在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中有这样一句话，叫一切看似牢固的东西都将化入虚空， 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当然马克思和恩格斯 当时所指的只是社会和经济结构的瓦解，但是这句话用到现在的话可能会更为恰当或者范围更广。到了2048年，恐怕有很多东西会化入虚空 melt into air， 或者说进入云端，这一语双关了，云端的 cloud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计算机的云端。1848年呢，有大量的农民失去自己的土地，开始进入大城市打工，他们就很痛苦了。这个也是马克思和很多其他左派的这个学者开始批判这个资本主义的残酷性的时候。但是这些农民呢，也他的痛苦也就是需要再重新学习生产技巧，对吧？然后一定程度上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然后也就适应了新的生活，对吧？重点在他们学会了一个技巧，一辈子基本上就靠这个吃饭了。你学会了盖房子，你就一辈子是个建筑工，对吧？你学会了修汽车，你一辈子就是个汽车修理工。但是到了2048年，要改变的东西就太多了。你信不信，甚至你的性别都会改变，甚至你能多出几种感觉。我们现在只有视觉、听觉、触觉、味觉，对吧？嗅觉再加一个平衡觉，就体味感觉，对吧？以后的话，你可能会多出一些你现在都没有的感觉，而这些感觉是电脑产生的，直接接入你神经系统的。这样说太玄，我们具体来说，比如说你是一个设计一个某一个 3D 游戏里边的一个时装的啊，但是呢，人工智能可能很快就替代了人类做这项工作，这个职业可能就消失了。那么对于你来讲，你可能是这样一个情况，25岁的时候你还有工作啊，你想找人约会，你会在这个约会网站上呢说我是一个25岁的异性恋的女性住在伦敦在一家时装坊工作。但是到了35岁的时候呢，你可能会写我是一个性别未定的人，我正在经历年龄调整，我的大脑皮层的活动主要是在一个叫新宇宙的虚拟世界里，我在这个世界里活动。我在这个虚拟世界里的生命的目的呢，就是去突破其他的服装设计师的境界。等到了45岁呢，连这个所谓的约会平台可能都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数据和算法直接帮你找到你喜欢的或者说对你合适的对象。你也可能完全放弃了所谓这个时装设计这种事儿，因为你实在没法和 AI 设计的产品它的那个精美 和对，和这个是迎合人类口味这方面，你没办法和 AI 相比。但这个还没完呢，这个时候你才45岁呀，对吧？你可能能活145岁呀，前面的路还很长，有更剧烈的变化在等待着你。那么说到这儿，我们是不是很庆幸我们自己是生活在现代，而不是未来？啊，这儿只是举一个例子，尤尔赫拉利说，其实没有人真正了解未来是什么样子，这只是我们的一个想象。但是，未来很可能超出我们所有人的想象。唯一可以肯定的是说，这种变化。会是一个持续性的，而我们人生的这个连续性会被打破。什么叫人生的连续性会被打破呢？我们现在的人生基本上是这样的，说前半段时间呢，我们是学习的时间，上学，对吧？二三十岁之后呢，后半段呢就是工作，那工作时间。前半段时间呢，你通过学习掌握一定的技能。建立一种相对稳定的世界观。更重要的是，这是重点。你这个时候会建立一种相对稳定的自我身份的认同。比如说，你认同我是男人，我是中国人，我是工人，我是中产阶级等等，这些是你的身份认同，你对自己的定位。那么，在你进入职场啊，参加工作之后呢，你也会学一些东西，也会改变一些东西，但总的趋势是你学的东西会越来越少，你的稳定性越来越好。就你后面的改变，实际上是前面的那个定位的一种微调，就是你是稳定的，是那些稳定性质的那种微调，出现巨大的改变。也有可能啊，人生嘛，很难讲，遇到巨大的冲击了，你也会巨大改变，但这种可能性不大，一般人就稳定下来了。但是，在21世纪，这种传统的生命的模式会改变的，人会出现不同的生命阶段，而这些生命阶段之间的连续性。会越来越弱。我们现在的生活模式啊，基本上是一根连续的一个线段。过去的我和现在的我啊，当然有不同，但是呢，本质上好像没有太大的区别。3岁看小嘛，5岁都看老了嘛，就是这个意思嘛，对吧？那么将来呢，你的一生啊，可能是不止一根线段，而是好几根线段。就是你有好几个阶段的人生，而这些不同的阶段呢，相互之间关联性会越来越弱。你对自己的定位，我是谁这个问题，这个哲学问题，会变得越来越有实际意义，越来越让人不安。你越来越会问，我到底是谁？经历过青春期的人，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说我青春期压力很大，为什么？因为改变太剧烈。青春期我们的身体在改变，我们的大脑要学习大量的知识在改变，我们的心理要开始从一个 baby，从一个孩子要变成一个成人，对吧？开始要找自己的人生的定义，就开始要回答这个我是谁，我想要什么。啊，这样的问题，这个压力没法不大。但是呢，我们也很兴奋，因为我们要征服一个世界嘛。但是在现在这个世界呢，你到了50岁以后啊，一般人就不希望再有改变了，也不想什么征服世界了。你会喜欢上稳定性。这种年龄的人呢，很难想象会去完全颠覆自己的生活习惯，完全改变自己的职业生涯，完全改变你的固有观念，完全更新你的知识体系。 这个几乎不可能，就在我们现在来想的话，几乎不可能。这个是我们生物性上面决定的，就是我们的神经系统的生物性决定。你要想重新建构自己，就等于是要重新建构你的大脑的神经网络呀，就是要重新连接神经通路啊，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但是到了21世纪，那个现实会告诉你，如果你还固守自己所谓的稳定性，不改变自己的话，那个时代啊，会一瞬间就把你抛离，你就和这个世界没关系了。而同时，你的寿命会提高很多哦，你可能不止活八九十岁哦，你可能活120、130岁哦。你甚至活200岁都有可能哦，这就意味着你生命的后半部分，或者说大半部分，你会活得像一个活化石一样的，你和这个世界没关系了。这个前面尤尔赫拉利跟我们提到过，有很多人会跟这个世界没有关系了。你要想和这个世界还保持联系的话，你就只能不断学习，不断的重新创造一个新的自己。我们以前的经验和对世界的理解会变得对我们没有多大帮助。老年人都不一定再有经验，我们为什么说家有一老，似有一宝？因为老年人有经验，我们可以用他的经验来避免我们走弯路。但是到那个时候的话，老年人不一定再有经验，哪怕在人性这个上面，他们也没有经验。什么意思？人性相对来讲，我们说它是一个比较稳定的东西啊，从农业社会一直到现在啊，很多东西在变，但是人性呢，基本上变化不大，对吧？但是我们将来会面临人工智能，面临生物改造过的人类，面临可以精确控制我们情绪的算法，这些东西都会深刻的改变我们的人性。我们可能还会面临每10年就要更换一次的职业生涯，我们还会面临每10年就要更换一次的自我身份的认同。简单的说，面临如此巨大的、频繁出现的不稳定性、非确定性，这个是违反我们生物本性的。我们作为生物来讲，稳定性和对未来有预测性、有把握，这是我们安全感的来源。如果你说碰到一个人，你说我根本就不知道他这个人性格到底怎么样，你比知道他是一个坏人，你害怕他；你知道他是一个坏人，你可以预测他的一些行为，他的不稳定性和非确定性相对比较小。但是一个人如果是个怎么讲，变色龙或者特别性格特别多变的一个人的话，你会更害怕他，因为他不稳定，没有确定性。在未来，这种不稳定性或者不确定性的话，可能变成一种常态，它会给我们带来大量的焦虑和恐惧。我们怎么办？我们可能会变得非常需要一种灵活性，就是思想上的一种灵活性，但是呢，在情绪上又会要求我们有很强的稳定性。我们可能需要让自己比较容易放手自己熟悉的东西，习惯于生活在自己不习惯的环境里面。如果说我们要教我们孩子一些本领的话，一些知识的话，恐怕教他们这些应付未来的本领，比教他们数学和历史要更重要。但是，这些东西和我们的生物本性都是有很大冲突的。习惯于不稳定性啊，这个放手自己熟悉的东西啊，习惯于生活在自己不习惯的环境里啊，这些东西和我们的生物本性都是有冲突的。所以教我们孩子这些本领的话，恐怕比教他们数学和历史要难得多。我们的老师啊，他自己也是旧式教育的产物，他自己恐怕也没做好准备，所以也不能完全依赖这个现代这个 教育体系不能依赖我们的老师。工业时代的教育，它就是一种生产线式的一个教育。你仔细想一想，学校的布置实际上是非常像一个工厂的，它有不同的车间啊，来完成不同阶段的产品，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四年级，对吧？相似的产品被放在一起，打铃就开工。再打铃，就停工休息啊。不同的工作者呢，只负责自己的部分啊，装轮子的装轮子，教历史的不教数学，对吧？这是太典型的一种工业时代的产物。但是工业时代已经过去了，信息时代都快要到了交接棒的时候了。所以尤尔赫拉利讲，我们不能够再相信这一套制度，但是我们又没有新的教育制度建立起来，甚至成年人的经验也不值得相信和依赖，因为他们的经验在剧烈的变动的时代会变得充满了误导。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尤尔赫拉利给我们的建议又会是什么呢？这个我们下一讲来说。好，谢谢大家。